攻读创世纪第四章。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，厄娃怀了孕，生了迦因，说：我赖上主获得了一个人。以后他生了迦因的弟弟亚伯尔，亚伯尔牧羊，迦因耕田。有一天，迦因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献给天主，同时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。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，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，因此迦因大怒，垂头丧气。上主对迦因说：你为什么发怒？为什么垂头丧气？你若做得好，岂不也可仰起头来？你若做得不对，罪恶就伏在你门前，企图对付你，但你应制服他。事后，迦因对他弟弟亚伯尔说：我们到田间去。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，迦因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，将他杀死。上主对迦因说：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？他答说：我不知道，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？上主说：你做了什么事？听，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。你现在是地上所咒骂的人，地张开口，由你手中接收了你弟弟的血。从此你即使耕种，地也不会给你出产。你在地上要成个流离失所的人。迦因对上主说：我的罪罚太重，无法承担。看，你今天将我由这地面上驱逐，我该躲避你的面，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。那么，凡遇见我的，必要杀我。上主对他说：绝不这样，凡杀迦因的人，一定要受七倍的罚。上主遂给迦因一个记号，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。迦因就离开上主的面，住在伊甸东方的诺德地方。迦因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她怀了孕，生了哈诺克。迦因建筑了一座城，既以他儿子的名字，给这城起名叫哈诺克。哈诺克生了伊拉德，伊拉德生了莫胡雅尔，莫胡雅尔生了莫突沙尔，莫突沙尔生了拉莫克。拉莫克娶了两个妻子，一个名叫阿达，一个名叫七拉。阿达生了亚巴尔，他是住在帐幕内畜牧者的始祖。他的弟弟名叫尤巴尔，他是所有弹琴吹箫者的始祖。同时，七拉也生了突巴尔迦因，他是制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匠人。突巴尔迦因有个姊妹名叫纳阿玛。拉莫克对自己的妻子说：阿达和七拉，请听我的声音，拉莫克的妻子静领我的言语，因我受伤杀了一成年，因我受损杀了一青年。杀迦因的受罚是七倍，杀拉莫克的是77倍。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生了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舍特，说：天主又赐给了我一个儿子，代替迦因杀了的亚伯尔。舍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厄诺士。那时，人才开始呼求上主的名。